京啊，紫京啊，忽听到正落在此江里光，苏醒一片寂静夜，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往云度与神仙仙，草皮他女士官机复杂昂静，乱不尽偷了万字老哎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们的境界真落实一杯酒，一杯酒，自尊了不今朝这地，从此独门一笔天涯哟，凝雾雾都的云梯，千想你几度恩哟，几度情。怎落是泪 道生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生恭敬我明察有事绝无恙父母心急泪冲心方雨露雨到我家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我将世情来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啥将世情来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言听甚是皇上自行老天下皇上自意不能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请问曾经一样到此今皇上

上京，一颗心从一阵阵荡开过，世事恨家事无心寻，骄傲孤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自走的走，家事摆的摆，铺的铺，铺的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山作一团暖和， 母亲大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片场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云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大寻芳，

thank you. 扪心自问心。青草家务不辞劳，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牲命财宽仁，一片真经千百年，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该背地摸我去增加，把坏你妻子也当了真，一去经商无踪影，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马内娃带着青儿去寻夫，谁满金山 与你太苦

草鸟哟回春，开店不求晚还富，吃的小在即时写的什么？ 哦，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婆。